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350集：虚情假意。片刻之后，趴在屋顶上等待的众人算是明白了包大人的用意。展昭拖着下巴直摇头：“ 大人，这招也太损了。” 原来，包大人刚才问完了话，却说还没完，但是有些公务要处理，让几位夫人暂时等待一阵。于是就有丫鬟指引三人到后院去等待。而后院的花园里，徐梦瑶正坐着喝茶呢，几位夫人去后院就意味着会狭路相逢。陈萧按照包拯指示，先找了徐梦瑶的两个丫头去给他们家小姐准备晚饭了，于是院子里就只剩下徐梦瑶一个人。而那三位夫人正如包大人安排的走进了展家老宅的后院。徐梦瑶抬起头，正好对上同样抬起头从正门走进来的三位夫人，冤家路窄。屋顶上，围观众人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好戏开始了。果然，三位夫人一进门就盯上徐梦瑶了。二夫人貌似脾气比较泼辣，最先开口：“ 贱人！”“ 哎呀，女人吵架了。”“ 大人，会不会打起来啊？万一打起来，徐梦瑶一对三比较吃亏啊。”“ 放心，不会的。” 众人都看包拯。果然，就见那位大夫人一把拽住了二夫人的袖子：“ 这里是开封府的地方，咱别那么霸道，不然有理也变没理了。” 老二深吸一口气，老三看着最老实，就去扶着两位姐姐到徐梦瑶对面的一张石桌边坐下休息。老二直接一拍桌子：“ 徐梦瑶，你赶紧把老爷给你的药浴还回来。” 出乎众人预料，徐梦瑶除了刚开始的时候脸上闪过一丝惊讶的神情之外，整个人都很淡定，一点不惊慌。众人面面相觑：“ 这姚姐有些问题。”“ 怎么看出来的？”“ 直觉。”“ 二夫人以什么身份跟我要药浴呢？”“ 那是老爷的传家宝，被你骗了去，自然要还回来的。”“ 你怎么知道是我骗的，而不是曾员外送我的？”“ 你……” 二夫人又要发火，大夫人拽了拽她：“ 徐梦瑶，老爷当年送你药浴是因为想纳你为妾，老爷亲口跟我们说的，那浴是定亲礼，可你没答应亲事，自然要将定亲礼还回来，这可是上哪儿打官司都不会输的。” 屋顶上众人点头，大夫人不愧是年长些，这招很厉害。他们三个人只要认准了岑员外是拿玉佩做定亲礼，那徐梦瑶没法不还回来的吧，除非嫁过去做寡妇。徐梦瑶听了这话倒是也不惊慌，反而冷笑：“ 哼，大夫人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，岑员外给我玉佩的时候还没跟我提过纳妾的事情呢，这么巧，他那天送我玉佩是在孟方圆的二楼大堂里，不止二楼所有的姑娘都能给我作证，连当时在场的客人都能给我作证。” 展昭等人暗暗叹了一声，这徐梦瑶显然更厉害一些。这不，大夫人和二夫人气得脸都青了。这时三夫人说话：“ 徐姑娘，那玉佩是老爷的传家宝，老爷家里还有一点血脉，你把玉佩还给我们，我们也不是自己留着，是给少爷的，那是老爷唯一的骨血，你就当念老爷对你的好吧。” 大夫人和二夫人一起瞪了他一眼，那意思是你低三下四去求他干嘛。徐梦瑶看了看三夫人，从腰上摸出一个锦囊来，走过来将锦囊放在了桌上。三位夫人对视了一眼，打开锦囊一看，里边正是那块药浴。这时赵普一把拽住公孙， 原来公孙想往前凑凑看清楚那块玉佩什么样子，差点掉下去，幸好赵普抓住他腰带。公孙拍了拍胸口，虚惊一场，扭脸拍了拍赵普面颊表示夸奖。赵普一走神，差点手一松，赶紧拽进，索性把公孙腰搂住。 你可还给我们？ 我并不是不想还给你们，说实话，这东西在我身上就是一个累赘。我就是考虑到岑员外当年对我不错，所以不想把玉佩给少爷，以免他遭遇什么危险。 你说什么？这玉佩会有什么危险？ 因为这块玉啊，我都不知道招惹了几次杀身之祸了。一次被孟公子救了，一次是被楼里的一个客人救了，还有就是昨天被开封府的人救了。 众人都忍不住皱眉，徐梦瑶知道有人要杀他是为了那块玉佩，那他既然知道厉害，为何不说呢？ 如今躲在展府可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所以我想保留着这块香玉。可如果你们真的想拿回去，那就拿回去吧。不过最好是不要声张，特别是别让人知道你们手上有玉。 三位夫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三夫人似乎有些担心，大夫人摆了摆手，那意思是别听他花言巧语。 我们会将玉佩放到金顶山金蝉那里照佛光，等再拿回来，上边所有不祥都会消散，到时候这块药玉就会保我儿风调雨顺，一世太平，就跟当年保佑我家老爷一样。 你们要把玉佩送到金顶山，那金蝉是假的。 几位夫人都皱眉，二夫人冷眼看他， 你知道什么？你这身份能进金顶山谷吗？没见过金蝉自然不知道是真是假。 我不止见过，还亲眼见过里面出来的人呢。 不过徐梦瑶也懒得再跟这三位计较，站起来回房去了。那三位夫人得偿所愿，自然也不会再去跟他有什么牵扯，心满意足地喝茶聊天。 这查出来什么了吗？徐梦瑶看着特别淡定啊。 包大人拖着下巴似乎也挺意外，这发展他倒是没想到。这时赵普使了个眼色，紫影等人过去通知三位夫人可以回去了，影卫们暗中跟踪。众人下了屋顶回到院子里，展昭看了看天色，觉得肚子好饿，就看身边白玉堂。 想吃晚饭了吗？带你去街上吃好吃的吧。 展昭没听到回应，转头一看，却发现白玉堂正发呆。展昭拍了拍他，白玉堂回过神看展昭。 喂，怎么了？ 不觉得很奇怪吗？ 哪里奇怪啊？ 有人送传家宝给心爱的女子，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送。如果那真是传家宝，还价值连城，偷偷送不是更好？这么大张旗鼓的，徐梦瑶又是个瑶姐，不怕给她惹麻烦？ 确实啊。 说话间庞玉回来了，身后跟着包岩，一人手里拿着一个包子，吃得还挺开心。 嗯，你们还不去吃饭啊？天都黑了。哎，我刚才在外头跟徐梦瑶那几个丫头八卦了一下。 庞玉抱着胳膊坐在石桌上，一脸痞子相。他身后的包岩边啃包子也边在桌边一坐，平日的斯文样子早没了。众人对视了一眼，的确不只是包岩影响庞玉，庞玉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包岩。包大人也不去管束自家儿子，似乎觉得包岩这种转变还挺好。 为什么要跟那几个丫鬟八卦呀？小侯爷觉得徐梦瑶可疑。 不止徐梦瑶可疑，那个员外也很可疑啊。哎，你们都是正派人，没去过窑子，爷呀那是混出来的。 众人都哭笑不得，瞧他倒也是，庞玉这点不良经历有时候是能在办案的时候独辟蹊径。 那员外都六十来岁的人了，逛窑子家里也不是说不允许，何必给个窑姐赎身，然后还要纳妾啊。哎，再说了，姚姐啊分很多种的，徐梦瑶那种的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灯啊。 这都能看出来。 窑子也是藏龙卧虎的地方，很多男人去窑子其实啊不是为了嫖的啊，就好像很多女人去窑子不是为了卖一样，有些女人只是借个窑姐的身份办别的事儿。那徐梦瑶就能给我这种感觉， 好高深呐、啊，这都能看出来。 那你八卦到什么了？ 那两个丫头说，岑员外的确是京城来，而且很喜欢徐梦瑶，但是之前从来没提起过要纳她为妾之类的，以至于啊，她开口了，所有人都很意外啊，觉得有些突然。而且啊，岑员外好着急的样子。另外啊，几个丫头说，岑员外当众送给徐梦瑶那件传家宝，当时徐梦瑶可有面子了，整座楼的人都知道了。 还记不记得刚才徐梦瑶说的？ 他说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本来不想把玉佩还给岑员外的儿子，就是怕他有危险。 他说因为那块玉佩自己已经遭了几次杀身之祸了，这个女人不简单，这句话他是有意说给我们听的。 换句话说，岑员外把玉佩给他是为了将杀身之祸转嫁给他。 众人都觉得这事情十分的蹊跷，这两人之间究竟是真情真意呢，还是虚情假意另有文章？正这时，王朝跑了进来。 大人，有人来探望徐梦瑶。 谁啊？ 他说他是展大人的朋友，叫孟青。 王朝回了话，再看，就见展昭伸出一根手指，搔着腮帮子，仰着脸望天，自言自语：“ 去哪里吃饭好呢？” 白玉堂正在一旁瞧他呢，那眼神真是别有一番滋味，众人都忍不住摸下巴，有点意思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天帆， 怎么不高兴啊？ 我失宠了。 啥？ 你也失宠了？ 我怎么不觉得？ 你看，昭昭现在出门都带谁？ 我家玉堂。 嘿，非人的。 哦，你吃小五的醋？ 我才没有。 可能。 唉。 导演，跟你商量个事儿。 哎，云帆呀，你说。 我多拉订阅分享，你给多多加点戏份。 难得啊。没问题，那最近你就辛苦点。 好。各位看官，我家多多的戏份就靠你们了。